好啊，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。 头先我接啦，嘈到咁紧要， 火药味好重啊！我哋喺度围攻呢个雕笔啦。咁但系咧，唔好话，唔好以为我哋喺度 南独阵营啊。 系啦，唔好以为我哋欺负佢，因为雕笔咧，其实咧佢系讲出咗一啲咧，可能嗰啲比较保守啲嗰种人嘅谂法，即系台湾嗰边啊，讲出可能年纪大啲、保守啲佢哋嘅谂法。 唔系，因为咧。你如果讲嘅声势嚟到讲咧，一定系后生嘅声势赢晒噶啦。 唔系，因为佢哋最上网时间最频啦嘛。 但问题系到选举嗰下咧，就唔系咁讲法噶啦。 嗱，选举咧，其实我觉得啦，因为而家啲人闹还闹，到到选举都系头龙型会多啲嘅。不过咧，你讲地方咧，基层嗰啲全部咩里长、保长，全部都 嗰啲冚唪唥系蓝型嘅。 但系咧，慢慢都会变嘅，因为咧，始终佢哋年纪大咗，你老实讲啊，一年就死咁啲，一年死咁啲。 你可以预个势。力会一路转咯，一路一路慢慢转。 同埋咧，其实而家绿营咧，佢哋嗰个策略就系咧断咗你嘅党产，等你冇水源之后咧，其实国民党所剩嘅日子冇多。 其实蓝营最大镬嗰样嘢系咩咧？就系佢唔系我讲系国民党最大镬系咩咧？就系佢个党员结构本身有问题噶。 系 佢党员结构最有问题咧，佢几乎有接近三分一党员咧系嗰个黄复兴党部啊，即系嗰扎即系军人同埋军眷嗰扎有嘅。 系。 你谂下，如果你用一个咁样嘅会员结党员结构，去到推选你嗰啲，即系譬如话你嗰个主席啊，嗰啲人啊，成啊咁样，你系唔反映个社会嘅、 哦。哦，系，净系反映你哋里面嗰个小圈子，嗰圈 系唔反映个社会啊，所以佢呢度系有问题噶。 所以标品真系识嘢多， 系我哋呢啲系，我哋系种情绪嘅宣泄。 系咯，通常我哋都睇翻，如果见到啲绿营嗰啲嘅媒体嗰啲咧，因为呢排嘅主导都系好紧要噶嘛，所以成日有时睇啲嘢都会偏向啲绿营嘅思想。 你因为咧，佢哋蓝绿分都好紧要，所以头先我话电视会要点样播咧，嗱就真系睇边一个型嘅啫。老 东森啦，嗱东森一定系咁不断炒作噶。 中天啦、啊，中天系要帮国民党帮共产党。 系唔系？你如果你睇嗰啲蓝营嘅台咧，你会发觉你处于平行时空噶。 系啊，你同台湾嘅社会有啲。 你走去睇三立啊嗰啲咧，已经系唔同晒嘅，系两你以为你系身处两个国家噶， 毕竟好少少有埋台湾 都一国两制喎， 都有埋， 有少少啲人话以逐水溪为界噶嘛， 系啊，逐水溪系， 唔系，依家好少少有苹果日报俾你睇下喺台湾嗰边都。 其实苹果都好大镬， 中间少少咯呢个稍微， 即系两边都系，因为佢两边都唔挨嘛。 系啦， 基本上而家嘅传媒生态喺晒共产党嗰边，我谂七三比啦，即系七成喺共产党嗰边，唔系国民党，系喺共产党嗰边。 系， 即系大 Q 王，即系你个王王啊，嗰个 中天咯， 系姓蔡条捻样啦， 唔系好多嘅，因为已经系投靠咗共产党，好多时候咧，好多嘅， 因为你喺上面佢俾着数你，咁你咪喺度帮佢做嘢咯。 但系绿营本身嗰个舆论系强嘅，你谂下， 佢做舆论好叻， 但系嗰个普遍嘅传媒势力系共产 党。你谂下佢，你谂下佢咁多年俾国民党咁样揿法，佢都能够生存到嘅话， 因为佢用地下电台啫， 好识宣传。 佢好叻嘅呢啲嘢。 地以前就地下电台，而家基本上就玩 Facebook 玩成。 系， 佢哋嗰啲系后生年嘅社交网络，佢哋系赢晒你噶。 系啊， 你剪啲片啊，或者嗰个舆论啊，啲留言啊，哇，真系冇得顶。 嗱，佢哋呢方面咧，会比后生嗰方面嘅力量咧，会比香港好嘅。 你睇 强 好多。知啦， 因为点解咧？因为佢哋嘅老化咧系冇香港咁严重嘅，其实 系。 如果你争系争啲嘅，如果咧过得十至十五年咧，佢应该就大概同香港人口结构而家人口结构差唔多啦。 系， 所以咧而家都仲系 O K 嘅，即系你话而家靠台湾仲系有手头族呢个名词，就是、因为手头族都仲有翻咁多数字。如果过得十至十五年，佢变成香港咁样嘅出生率，咁样嘅人数咧， 出生率下降，因为 真系唔使睇啦。 系啊， 所以小子化嘅 香港，所以香港即系讲手头族，我由头到尾觉得系嘥气嘅。 系， 因为人数实在太少。 少啊，佢嘅出生率下降嘛，唔系手头族去咗大陆新移民嗰度咯。 系嘛？嗰啲咪手头族咯，系嘛？97年咪投得票啦，系嘛？ 系， 嗰啲咪手头族咯。 即系你如果你靠香港后生嗰班， 冇噶啦，手头族可以系六十岁嘅，因为咧55岁，佢53岁嚟香港，吓53岁嚟香港咁啊，60岁咪可以投票咯，系嘛？嗰啲手头族大捻木啊，佢都系投蔡素玉嘅啫，可能系，所以咧 冇啦， 即系咁讲啦。 冯检基得唔得？ 冯检基都唔会啊， 冯检基，佢最多投郭佩凡， 系啊。 嗱，咁我哋咧呢节咧。讲啲经济， 经济， 因为咧，而家全球咧都系头先我哋讲，其实牵涉到经济就系咧，讲紧呢个中共啊，就利用人民币咧就去买石油，就变咗咧用喺即系全世界咧美元嘅霸权之下咧就突出想突围。咁其实咧，中共仲有另一个杀着，佢就系咧头先大飞讲，除咗一带一路之外咧，一带一路就打通你中亚嗰条路啦，系咪？咁中亚通对欧洲，中间嗰就一大扎斯拉夫族。或者以呢个突厥语、斯拉夫语同埋俄文啊，咁一扎嘅一系列嘅国家，包括埋中东嘅国家，系嘛？咁阿拉伯世界，咁如果佢哋都接纳用人民币同你交易，即系一个石油、一个天然气，咁美国真系俾佢影响得好紧要。但系中共仲有另一个杀招，就系支付宝，系咪？佢到时可以将支付宝个限额提高，系嘛？就用啲 QR code。扫一扫你普京手机，咁就过一500亿人民币俾你啦。 喂，你唔好担心咁远嘅嘢啦。而家香港咧就嚟有啦， 唔系已经有啦， 周围都有啦。 七仔啊，而家你你如果用支付宝买嘢咧，有折头添噶，即使有 而家系啊， 有现金回赠添啊。 系啊， 我哋啱啱上个 而家国命冲入嚟啦。 11月就有微信支付啦，11月已经正式喺度叫你扫，你摆一个 QR code， 微信支付系俾翻100蚊你，即系你摆呢个曲喺。就有100蚊，介绍人，介绍佢，即系我介绍你一间铺头，喂，你要 QR code 啊？咁咧，我咧就100蚊佣金，跟住咧 QR code 咧，另外咧，而家话最新咧就系话对半啊，即系你头2-3个月咧，你要用微信支付系对半，即系对折啊，即系譬如100蚊，我就回翻50蚊俾间铺头啊！ 哇！ 哇，啲正喎！ 咁多，如果咁多铺头咁多啲机啦，系咯， 因为早轮狂碌啊！因为早轮咧，微信支付咧有个 sales 联络过我嘅。 喂，即刻开铺头喂， 买金， 买几自己碌翻自己啫嘛，点解狂买啦？喂，一半喎，有咩生意好得过？喂，好捻假波，系嘛？ 不过得2个月啫， 2个月可以做50亿生意。 咁我唔知有冇限额啦，因为我哋话我哋做网台， 开多几间公司咯，得唔得？ 系啊，你唔使惊嘅，一有啲咩事就会即刻冚档。 我有10几间公司噶，喂，随时可以开档噶， 系 吓，因为咧19大已经。嗰个习近平讲咗噶啦，就系话即系2030年，即系强国崛起，即系中国真系崛起。而家佢嘅地 点解褪迟咗嘅？唔系崛起咗嘅咧咩？ 唔系，即系佢睇嘅眼光，佢哋向呢、這个呢样嘢喺度行紧。 即系点啊？佢要做18年呢个皇帝啊？ 哦，咁可能唔似添。 2030咧，佢一年上台嘛？ 佢讲咗啦，佢之前有个唔知咩讲已经话啦嘛，要阿蔡奇讲噶嘛，过去15年啊嘛，而家习近平会再影响后面嗰20-30年啊嘛。 哦， 啊，蔡奇讲嘅。吓，呢个真系噶，卖晒咯，即系话系要延续紧习近平成个路线，佢留唔留到又唔知，但系咧一定系咁样行。 咁啊，可以都唔出奇嘅，即系你即系中国人最忌咧就系突然间转态嘛，系咪？咁你突然间，尤其是啲灯吓，好似沈大师嗰啲灯。由21000睇探睇到而家28000几，突然间有一日话可能会好见万九会用乜嘢？ 即刻出事， 即日怼600俾你睇，系嘛？呢啲真系 食猪， 食猪红屙黑屎，系嘛？佢讲到个屎点样，跟住佢一话诶点样，第二日咧佢一话个屎冧落去，第二日就反弹几百，而家唔敢出声，今日又怼翻落嚟，系咪？咁当然我都同大家讲啦，系要怼落28000楼下咧先至安全嘅。因为咧，以沈大师盏灯咧就做一个指标，佢成日都话28800睇落1000点，27800可以买货， 即系等于澳门赌钱，第一全场边领个最黑就同哥对赌， 冇错。仲有一个问题，灯咧点解为之灯咧？就系开咗10个庄，佢系拗颈拗足10铺买限， 到到地上一扑，啊！ 佢突然间买庄， 佢突然间咧抵受唔住众人压力同埋自己荷包压力，将最后嗰1000蚊买落个庄度。 咁啊，咁啊， 咁咧个海关一打出嚟九点咧，就一只公一只狗。或者一隻煙一隻白，總之咧都搭出嚟九點噶啦。咁你閒咧，唔係咁個閒啊個，咁啊到你裝粒牌咧唔撚使啦，兩隻角嚟嘅，一兩隻都起角嚇，甩都冇得甩。所以咧，沈大師就係屬於依類燈，係咪？ 即係燈到盡嗰只嚟咯，呢啲係。 佢一對一個對個市有動搖啫，個市積隊啊，即係對佢睇淡佢一有動搖啊。 喂，咁習近平算唔算燈咧？因為佢話噶嘛，樓係我嚟住，唔係我嚟炒嘅。哇，內房升到癲，香港樓價哇嗱嗱聲啊，不停咁飆，即係一房難求啊。 嗱，我咧就演繹一次俾你睇。楼系我嚟住嘅，唔卵系我嚟炒嘅。用呢种语气讲咧，咁啲人咧就扑街啦，恒大跌到落2蚊。唉，楼咧就我嚟住嘅，就唔系我嚟炒嘅。 即系已经 大家唔好炒啦，好唔好啊？ 大家 咁样，你话恒大有乜办法唔升到32蚊咧？ 金比要多谢佢，多谢习近平。 就系咁解，因为你个语气，你好和蔼话俾人听，人哋梗系唔捻射你，知道、哦啊、收到，主席收到啦，系咪、嗯？你当然啦。系嘛？佢嗰即系佢当时嘅演绎我唔知啊。总之你两种演绎方式，你就明白噶。同一个说话，用一种唔同嘅语气去演绎。 靓仔睇路啊，嗰啲咁 嘅语气。靓仔慢慢行啊，小心啲。 唔系，唔系，即系咁嘅，即系话。你小心啲啊！另外一个就话出边条斜路好斜啊，睇住啊！ 系啊，即系语气唔同咧，有唔同演绎咧，市场就即刻 get 到嘛。嗯、所以咧啲内房股即刻反弹啦。即系当然都有啲跌嘅，华南城跌到扑街啦吓。咁、啊、我哋要睇翻咧，而家即系全世界嘅形势咧，啱啱呢个安倍咧就连任啊，唔系即系佢哋有大胜啦，系咪？ 提早一年大胜， 因为提早咗 选举， 提早一年 一睇到。细诶嚟了咯，即系佢就赌啱啦，嗰文翠山就赌输啦， 系啊， 佢就赌错，佢就赌赢，文翠山赌输， 好多人都赌输，咪但系安倍晋三真系赢，你好似加台隆尼亚嗰个咪又输到扑街咯，吓、啊、即系安倍晋三真系嘅，即系佢睇得通，同埋年青人肯投佢。呢、这个先至系重要的， 因为咧，其实日本咧，我哋都觉得咧，系近呢几年嚟咧比较暮气沉沉。不过安倍经济学咧就打咗一支强心针落去咁解嘅，因为咧 三战啊嘛， 起码啲人入翻嚟旅行啊、玩啊啲咁样， 旅行费咯都有。问题咧就系佢当时佢上台咧系要 系 透过一个日元嘅大幅贬值咧，系去 量化宽松， 等于量化宽松。因为原来日本咧喺九十年代经济爆破之后咧，佢哋系冇推行量化宽松，佢哋净系向内举债， 佢哋唔识噶嘛嗰阵时， 唔系啊，冇向外举债，日本所有债都系国内嘅，变咗咧，所有钱都系由人民借俾政府嘅，人民好有钱嘅，所以咧，当年嗰啲日本大妈炒嗰啲炒汇嗰啲团咧，佢 group 咗一齐，譬如屋企好多钱，摆银行系冇利息嘅，斗领都冇嘅，永远都冇嘅，即系几多年都冇嘅，好。制印益可能有好少好少啦， 零点零几个 percent 咁啦， 系啦系啦，系少过零点零五啊，少过零点 系啊系啊， 咁咁低利息咧，佢哋宁愿攞一次去炒外汇，所以当年日本嗰啲炒外汇团咧，系可以影响到全世界汇市，系由佢哋真系影响到嘅，你话几劲啊？所以咧，佢哋啊一到到结算嘅时候咧，就全部换翻晒人元所去，就翻去日本，就变成日元咧喺三月份系超强嘅。每年三月份都回翻晒落去结算，所以咧日本有一日元一时有时咧突然间会有一轮夹仓行动，就系咁解。咁而家咧，佢哋如果系其实咧，当年佢推出安倍经济后咧，我都分析啦，日本系要大量嘅呢个将日元贬值，通过日元贬值咧系吸引啲外资重新入嚟啦，系嘛？另外咧刺激消费，因为咧你揸住手上揸住嘅钱一缩水嘅时候咧，你要搵地方放啊嘛，你咪去搵投资机会，起码逼人出嚟买股票买楼都好啊。问题咧，佢系逼到啲人出嚟使啲钱，但系咧就逼唔到人出嚟买楼，调翻转头仲要沽埋俾你。佢自己嗰层系嘛？而家日本嘅情况就系咁啦。我哋有朋友啱去过日本，佢哋咧差唔多访问过好多当地嗰啲日本人咧，不论老嫩 都唔会买楼。 系啊， 老嘅咧就卖埋俾你添，我都就钉啦，卖捻埋俾你啦，系咪？ 咁佢贬咗值啊嘛，所以系咪会喺我哋个角度嚟睇会平咗先，我哋去买咯？ 系啊，但喺佢角度佢冇佢 仲大镬。 喺佢角度咧，啲楼系会不断贬值嘅吓，除咗经历唔会贬值，所以佢哋咪不断去旅行咯。即系日本当地嘅人啊，佢哋去唔同嘅地方旅行，去增广见闻系咁样咯。但系咧，佢哋系唔买楼。其实都关一个民族性事啦，因为咧楼咧，其实一个楼会炒得起就系佢要有外来人口去承接，即系有出边嘅水啊，你净系得你里面嘅水咧系冇得升嘅啊，所以我一路都讲，即使你话马拉楼点唔着都好咧，都好过日本楼，买日本楼真系好大镬嘅，嚟紧咧你搵唔到人接嘅啊，因为咧除非你将日本换血咧，将1,400,000人口换晒做中国人啦，咁就得啦。吓咁啊！将来咧就变成咧三个行政区：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吓咁啊得，咁当然系鸠噏啦吓啊！咁除非系咁咧，买日本楼有得翻身；如果唔系咧，就难啲。又或者日本人慢慢改变佢嘅民族性格，比较欢迎外国人啦、接纳啲移民啊咁样咧。等多30年，可能有得翻身。 即系老嗰批死埋先，等新 死晒， 新嗰批接受 新嗰班接受嘅思想。你买楼，我系买埋一份噶嘛，我接最紧你接纳移民啊嘛。新个老嗰批死晒，都要新嗰批肯接纳移民先得咯。所以咧，买日本楼买早30年到啫，唔系好都唔系好严重。 如果你30年后仲有命的话， 咁系呢个世界好长命嘅，通常都仲有命嘅。问题30年你啲钱，你绑住咗咁计咯。 咁不如买翻香港楼啦，系咪？ 唔系，如果你要嗰嚿钱只能够买日本楼咧，你不如买马拉，真嘅，马拉系有前途嘅日本楼好多嘅。咁啊，我哋讲翻呢个安倍经济学啦，喂，佢写三支箭出嚟咧，其实慢慢开始成熟啊，同埋咧嗰啲效果，因为咧日本始终佢嗰个经济增长咧系一个好成熟嘅经济体，你每一即系去到咁高度文明嘅地方咧，个经济增长系好慢嘅，一点几啊两啊， 差唔多啦。 甚至乎你日本佢目标想要有通胀啫嘛，安倍经济学嘅目标而家慢慢有啦。喂，日本系廿几年冇通胀， 好难得噶。 唔系啊，日本通缩咗20几年啦， 好难得噶呢样嘢。 佢就业率你睇到噶嘛？即系我哋香港咧就系就业率3.1， 唔系失业率， 失业率3.1，佢哋而家咧就系2.3。 哇，仲低过香港喎， 低过香港， 即系全民就业噶咯。 不过佢哋嗰个，佢哋咧主要咧就系佢哋嘅长工嘅，即系政社员咧就少咗好多啦。而家好多叫派遣社员。即系话你揾间，即系嗰啲叫派遣公司咧，就派你落去做啲短期嘅工作。 嗯， 佢好多时咧都揾唔到份长工嘅，其实。 但后生嗰一辈佢哋系受呢一种做法多啲。 有啲系会受嘅，因为佢觉得有，因为觉得咧有个机会可以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啊嘛。而家嘅日本，而家呢一代系好唔同嘅。 所以佢呢次选举后生仔啊，投俾呢个安倍晋三，咪40%。比年纪大嘅人多好多，呢、這个安倍晋三真系聪明，所以咧就日本首相咧，佢将会啊， 佢系有史以来最幼最长嘅一个， 应该会最长噶啦， 因为佢一个马克尔应该都系啊最长啦， 应该佢喺日本嚟讲应该最长噶啦，如果佢即系 日本换首相 外嘅话， 换首相都好密啦，一年换两个都有， 有 年年都换。有时一年换好多个， 佢真算做咗好耐喎， 佢做好耐噶啦，佢耐过小泉噶啦，佢耐过嗱，之前做咗耐嘅一个小泉就做咗5年到啦， 系 呢个中真跟小泉上落， 系啦系啦，跟康宏， 中真跟康宏都系5年零嘅， 系 再数就系就要再数前面嗰啲噶啦， 竹下灯啊嗰啲啊。 竹下灯好短咋，竹下灯嗰啲好短。 其实除咗呢几个，其实个个都好短，一年半载就唔见噶啦。 嗰阵时咧有136嘅美山正一，叫做咩？唔系宫泽喜一，美山正六，跟住安倍晋三就136咯，系嘛？ 啊， 因为奸直人，哇！一路数佢桥本龙太郎， 哇！嗰啲好早啦，桥本龙太郎成20年前噶啦， 起码数10几20个首相出嚟日本， 大把。你如果你战后数，起码都几十个。 唔系啊，即系我讲近呢十零， 即系好难啊！我啱啱好先同你倾紧完之后，听下你换紧咗人， 我会噶，一年到个货仔噶， 系啊， 所以安倍晋三咧，佢 其实做得长都啦，即系代表日本个社会稳定咗， 稳定咗。 唔系佢个社会稳定，仲有一样嘢嘅，就呢个系之前做落嘅嘢嚟噶啦。日本咧个教育咧系改咗嘅，佢做咗一种，佢推行咗一种宽松教育，即系冇以前咁逼得咁紧要。 系 第一，同埋咧，佢哋系推广紧一种价值嘅，一路推广一种价值就系话，人咧就唔一定需要向住同一个目标做嘅。 咪做嘅广告都系啊， 可以分散， 哦、全部分散，你中意做乜嘢， 做乜就做乜嘢， 唔使个个一样。 嗱，你记得呢、這个 SMAP 咧，有一只好流行嘅歌，到而家仲好多人唱嘅，叫做《世界上唯一的花朵》，就系讲呢个2003年嘅几只歌，就系讲呢样嘢啫嘛。 佢由头到尾就是、最红嘅歌， 系佢由头到尾，你搭真下佢啲歌词啊，佢全部嘅意思就话，你人做乜事要咁样去到比较咧？啊，即系各自有各自精彩啫，咁样。而家日本咧就呢度咧就出咗效果啦，就系、是、啲人咧，就算社会，就算个社会唔系咁好，环境经济唔系咁好到咧，啲人冇咁多即系怨恨噶，冇咁多怨恨。嗱、啊，香港就调翻转啦，香港咧你喐啲就话人废青，即系唔依你嗰套你就话人废青，结果咪搞到而家咁样样咯。 系买楼变咗唯一成功嘅指 标。咁你实死嘅呢样嘢，因为唔系个个做到，摆明就唔系个个做到。特别系香港或者日本呢啲地方咧， 已经发展日本楼咁平， 唔系问题个地方发展咗咧，你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多机会。 我系啊，机会少好多。 你上流 系 好难噶。 以前香港我都话，你净系做小贩啊，个个而家都系起码5000万身价以上，任何一个小贩差唔多。你 当时 懂得买楼的话，喂，好多个在街边，以初初是买街边买衫嘅，10蚊、20蚊一件，哇，个 卖橙， 卖生果、卖菜，个个都发达噶。喺春秧街卖菜，讲紧20年前一个月起码赚20万嘅，最少啊。 佢哋好中意买翻自己嗰度嗰一等噶嘛，即系你喺嗰度地下开档，系买翻自己嗰等。 总之度度买，即系普通嘅菜档啊，起码都执20万一个月啊，讲紧20年前。 所以香港呢种情况点解会搞成咁？点解我觉得系真系大有问题咧？就系话，喂，你老实讲，你明知呢个社会系唔会提供到咁多机会俾人噶啦。 越嚟越发达嘅时候咧，机会越嚟 越 少嘅。 越嚟你既然系咁，你就唔系鼓吹啲人咧去同一个目标走嘛？你制造大量嘅失败者喺后边噶。 啱啊啱啊！ 你睇下日本就唔系啦，佢话俾你听，条条路都得噶，你中意做咯。 佢都系而家开始讲嘅。 唔系而家10多年前开始啦。 但系日本90年代之前嘅目标都系同一个啊嘛，系都系全部做紧嗰样嘢嘛。 但系去到 全部扑晒街咯。 2000年之后就唔系啦，真系变咗啦。你睇日本零，你特別係2000年之後， 覺得啱啱 SMAP 咪解散咯，咪各自各精彩。 唱完呢歌，你唔解散都唔得，個個都5張嘢。我都40歲啦，咁你嗰班中居正港嗰班咩啊，全部都50歲啦，50幾啦。 我依家40幾， 有50幾噶啦，川拓哉過50噶啦， 川拓哉冇46今年。 46啫咩？咁后生？ 后生啫咩？ 应该系46咯。 冇理由大我6年咁少。 啱今年先至系啊呢个恋爱世纪20周年啫嘛。佢做嘅时候咪26岁。 哇！你咁都记得啊，真系。 喂，我真系剧 Google 系咯。 我真系咁啊系。如果你今日啱数， 从龙子嗰时翻低19咋？ 从龙子都后生， 19岁而家都未够4兜啊，咪4兜啦啱。 哦， 从龙子后生嗰阵时，从龙子后生， 你唔可以咁样讲，未够50，咁你最 即系我哋中学嗰阵时睇工藤静香噶嘛，嗰阵时系咪？今日工藤静香几岁咧？系嘛？ 大过 木村噶， 大过木村2年。 咁样啊，即系咧嗱，咁我哋除咗讲呢个经济咧，咁都要拉一拉香港啊。咁香港嗰个经济，其实咧经济系咪唔好咧？一般民生嚟讲，经济唔算唔好噶。 我话俾你听，我哋做地盘，而家酝酿紧所有嘅地盘工加薪10%咯。如果你而家做扎铁嘅加10%，或者做呢个落石屎最高啦，而家2600蚊，仲要再加3000蚊日，千祈唔好加班补水或者晏昼食饭钟，因为食饭钟系 300蚊个钟， 600蚊个钟， 哇！点俾佢食饭啊？屌， 冇人发喎呢样嘢，因为建造业工人系冇新供应噶。 我今日仲有支表啊， 系啱啊， 搵我先过30架车。叫我落标，系直头喺港珠澳大桥啊，由呢度啊，由香港啊，去到珠海嗰边26公里啊，要喺嗰边过夜，佢哋包我哋啲伙计住，食就唔包，叫我问我听日要攞 住边度啊？ 住珠海， 住珠海啊，酒店啊。 阿家姐唔知道，即系我支标啱啱攞，佢约我星期三倾、哦。喂，我有咁嘅标嘅，点解唔系住香港呢边翻屋企咧，而喺嗰边咧？真系唔知。 嗰度住屋平可能。 唔知啊，我但系又因为申请唔到外劳，即系碾死咗。 哦。 咁冇办法，人工一路系咁降。 哇，好大镬喎、啊！ 唔奇嘅，唔奇。 建造业嗰方面啊， 建造业， 建造业真系因为冇新人，冇新人工。 我哋讲咗好多问题，讲咗好多年啦。喂，而家即系起港珠澳，同二十年前起青马大桥同一班工人嚟嘅， 系啊， 有冇新人加入咧？好少，唔系话冇，但系极少咯。因为始终辛苦工啊嘛。因为咧，其实由九十年代开始，香港人咧就系喺度散播紧一个叫中环价值，中环价值就坐中环。吓写字楼叹冷气着西装，咁咧啲人就好睇唔起嗰啲基层，即系好睇唔起嗰啲劳动人口。 唔系啊，我哋僆仔嘅时候咧，郑丹瑞啊、文俊啊，佢哋嗰啲叫做咩啊？优皮一族啊，一皮一样啊，就即系嗰阵时开始散布紧，就系做创作啊，做呢啲搵钱啊，即系我哋呢啲咁嘅即系手作仔搵唔到食。是不停咁散播緊嘅，係由九几年係咁一路散播。 唔係散播，而係你就算你讲真係讲人工嚟讲，当时都係嘅。当时都係咁嘅情况嘅，但係你其实你睇返呢啲又係睇下个社会嘅成熟程度啦。你如果去到澳洲㗎啦， 哦，系啊， 澳洲佢嗰个人工随时高过你嗰啲即系所谓高薪职业家， 美国都系啊， 哦系啊，而家啲厌恶性啲人唔做嘛， 系啊， 同埋咧，喂， 好高人工噶， 扫街都系大学生咧，有边个唔系大学生，个个都系大学生啦。 但系而家香港好多，譬如我有个朋友个女啦，大学毕业，大学毕业咧就喺呢、這个浸大读完出嚟，而家做船务，做咗五年都系万蚊喎， 唔奇啊！ 即系睇翻咩行业嘅啫。我见到 做写字楼都唔 系好清洁，又系清洁，又系辛苦，但系咧又系人工又好低。 但系好似我而家啱啱 外判啊嘛， 我哋公司啱啱请咗个靓女，佢咧就四兜嘢过外，中学毕业，但系咧佢咧就肯落地盘咧，走走趯趯嘅，自己个电单车咧去同我翻，即系啱啱翻工嘅十六号翻工，系两万二，咪唔嚟做。咁佢都坐写字楼啊，日都坐喺度，有阵时要出去落地盘啊，跟下啲嘢啊，咁啊揸个电单车去去，咁啊样样报销翻，咁佢两万二喎。咁就系你话辛唔辛苦真系唔知，佢又唔使担又唔使抬。 唔系你呢啲系个社会唔同咗啫。你谂下美国呢啲人以前讲噶，话你随时你嗰啲即系大即系随住独立屋噶嘛， 系 咁你随时就话嗰、那个大学教授。嘅邻居 就系做清洁， 系啊， 又或者洗护工，唔系 或者或者 油油啊， 做呢、這个系啦， 汽车工人 系啦， 唔系而家 正常噶， 而家香港啲洗碗都两万蚊啊， 系正常噶， 请个洗碗咪两万蚊咯， 洗碗就真系要两万，因为真系好辛苦，但系一般清洁就好低人工嘅，因为外判，因为清洁 香港就搞到即系咁到好低，咁到好低噶啦， 嗰个入行门槛低系 四百蚊。四百蚊， 香港揿到好低噶啦， 而家标准就系、一日四百蚊， 系差唔多啦，一个月万二蚊，咁你又有放假，计埋放假又万三四蚊啦， 系啊，咁其实条数系咁咯， 你绝对唔出奇啊，你喺即系西方国家咧，蓝领人工随时可以高过白领嘅，完全唔出奇噶。 而家香港地，如果你话基本上普通嘅车房系请唔到人嘅，除非你大公司，即系大公司嘅意思就话三菱啊，或者你丰田啊，佢有个培训制，你后生仔有个晋升机会，你入嚟靓靓仔仔啊，翻到嚟干干净净啊，咁咧请嗰啲所谓学唔系，其实都唔系学生，修理员、初级修理员，佢哋咁样咧，嗰啲搵到钱之余咧，就系干净嘅，有冷气嘅，咁佢就翻工啦。如果你话好似喺嗰啲落马洲啊、啊大热天时啊、周身邋遢啊，哇，成身鬼油，冇人入行。 系后生觉得辛苦唔肯做嘛，系。 我又唔系钱问题噶，系就系唔肯做。 所以咪啲人咪个个都系争啲做啲舒服工咯，所以写字楼一万蚊有人请人，有人去做咯。唔使点出汗，唔使点辛苦嘛，坐喺度。 而家啲后生仔咧，唯一一样嘢仲肯做嘅。就系、是、顺丰速递，因为顺丰速递、 哦、高啲。 如果你一个人即系做速递啦， 搵到两皮几喎，好似 两皮几，有啲四皮啊。 哦，四皮好勤力啦， 佢要好勤力，同埋你嗰度够客啊。好似嗱、我哋呢度楼下就有顺丰嘅，之前有个 就接唔到 order， 10,000蚊个月，做咗差唔多半年顶唔顺走咗。走咗之后呢，跟住呢我哋呢度嘅楼下三楼全层租咗俾一间做制版公司。咁换咗呢个僆仔就犀利啦，日日百几件件啦，咁淨係做佢，加埋其他他他条条，因为佢即係有层係即係个件係够数嘅。佢而家喺我呢度搵28,000-29,000，仲係好他条，淨係专系做一间公司。都要讲运咯， 都要讲运，即系讲， 即系同埋睇你自己际遇，同埋即系自己去周围搜寻呢啲咁嘅机会。 系啊，你做就冇嘅，你做到顶唔住你走咗。我嚟做，突然间有一层搬咗个强，即系好劲嘅嚟，我就系俾晒我做。 但大家嚟试，如果呢一层冇咗，咁咪又系百佳噶咯，真系。 咁都可以咁讲，但系冇咁容易嘅吓。咁而家个社会系咁，香港经济。你睇唔到啊！即系除咗都系好似大陆咁，你除咗睇楼，你仲睇咩？你嘅大陆楼就系唔冧得咯。所以习近平知道唔冧得咯。最重要嘅大陆嘅经济支柱就系喺房地产， 因为冇第二样嘢嘛。 系啊， 冇第二条柱噶啦嘛。 系啊，咪制造已经去外移啲工厂， 工厂外移啦， 大陆嘅工厂都搬到自己搬 咗 孟加拉啦，系啊， 外国又唔嚟投资啦， 自己都唔嚟投资啦，大陆自己嘅厂都搬啦，都搬去埃塞俄比亚啦，嗰啲制衣厂。 系啊，因为好多大陆嘅厂走出去，喺大陆嘅厂唔留喺大陆，要走出去。 唔系佢哋有藉口啊嘛，一带一路啊嘛，我哋帮习近平建设一带一路啊嘛，所以咪坦桑尼亚咯。 都唔使， 就将啲钱走咗， 都唔使噶啦，都要走噶啦。 系啊，两样嘢嚟噶嘛。 你几多钱人工啊，大佬？ 系嘛，要藉口嚟噶嘛。咁啊，我哋已经节目时间已经到咯。系咯，哇，其实都想本来想重点讲咩啊？ 唔知道 天南地北都讲咗成字退咗喎吓。咁我哋即系简单讲下啦，因为咧阿大 N 咧就要移民去美国啦，就去勾结呢个美帝。咁啊，我哋即系以后 国势力 系咧，我哋。永别啦，冇机会再听到。 唔好永别，久不久仲见嘅永别真系好大镬。 可能录音咧 吓，咁其实 Skype 唔系，喂，好唔好？如果佢 Skype 啫嘛，有乜问题啊？ 佢喺嗰边系咪有？系咪即系已经有人高薪挖角啊？ 哦，有个 IT 公司请咗佢过去嗰边。 啊，我以为佢过去退休添。 唔系啊， 咁后生， 佢仲有排做啊。 唔系，如果佢退休， 成日跑步啊。 唔系，如果佢退休咧，就不如揾佢嚟做，揾佢嚟做节目啦。 唔系，佢唔系退休，佢去美国仲继续。 搏杀， 展开人生嘅另外一个高峰啊！ 仲要搏杀 啊！咁啊，但系咧都唔系话咩嘅，好似芒向编辑部一样，我哋全部都喺加拿大、喺澳洲、喺外国，咁佢多过美国唔多系嘛？可以叫佢嚟客串嘅， 都得。你好似未有美国嘅编辑喎， 有加拿大系啦，咁啊揾到个美国咯吓，咁啊就系咁啦，咁啊呢日。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希望咧嚟紧可以搜罗多啲好嘅料俾大家啦吓，咁啊今日节目差唔多啦，再见， 拜拜。 拜拜。